这时刻我们来到先做一个感恩之祷，感恩之祷，请打到博页第五页 ，Page five please，Page five。好，我们一起来念诗篇73篇25到26节，诗篇73:25-26。我们念中文跟英文的一二念。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Whom have I in heaven but you? And there is nothing on earth that I desire besides you. My flesh and my heart may fail, but God is my strength of my heart and my portion forever. 诗篇七十三二十五到二十六，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全心献上我们最真挚的感恩，归于我们的三一真神。这经文先注意，他这里提到是说，在天上我还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所爱慕。这指向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神是我们终极的满足，神是我们唯一的知足，他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想一想，我们有这位神，我们这位神，他是我唯一的神，除他以外，我没有其他的神，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个是第一点，他是我唯一的满足，唯一的知足。第二，这位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心里的力量。This God is the strength of my heart。人的心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只要神是我中心中的中心，他就是我的一切。阿们。所以神是我心里力量，神就是我的生命中的一切，又是我的福分，就是我在神的面前，我享受神给我的一切，他要赐给我的。而且最关键的，你看到最后那几个字，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位神在我的生命是直到永远，这个满足在我的生命是直到永远，这个份的知足感在我生命是直到永远，这一份的力量在我生命是直到永远，这一个神的福分在我生命是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起立，我们向我们献上，我们向我们这一位神献上感谢。请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为着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一位的上帝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福分，而且是直到永远的。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请小朋友们 open your mouth and heart to pray and thank God, for this God is your God, is also our God, my God. This God is our God, and this God is our strength of our heart.And this God is our portion for forever. That is why we should lift up our sincere thanks to Him. 上帝，我们感谢你，除你以外别无真神， 是 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万民中拣选我们这帮不配的罪人，给了我们上好的福 白白的赐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主要虽然我们的肉体每天在不断的衰残，虽然我们心里面有痛苦有忧伤，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眼泪有痛苦，主要没有你，没有想到你，没有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每一天的依靠。 是 主要在我们没有被你拣选以前，在我们没有相信你之前，我们唯一依靠的就是这个世界属世的所有的一切，眼目的情欲，这个世界上的名誉地位金钱。然而跟你相比，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主啊，我们一生唯有敬拜你，唯有荣耀你，以你为乐。我们每天能够呼吸，我们每天能够思想，完完全全都是你的恩典，完完全全我们每天都要思考你，思考神。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要也感谢你的灵，圣灵保守着我们，每一天光照着我们啊，引领我们走一路。主要也感谢圣灵每一天啊，能够带领我们挪去魔鬼撒旦每一天对我们的阻拦啊，那些在天上的那些啊，属灵的征战每一天的攻击着我们，搅扰着我们，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试探。然后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啊，赐下他的话语，让我们有能力与耶稣基督联合，赐给我们信心，因为这信心的本体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给我们力量。借着教会，借着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走天，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也求你继续祝福这间教会，继续祝福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把今天晚上的啊祷告会完完全全的交托仰望，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倘若身体许可，我们仍然站立；如果倘若你愿意坐下，你请坐下。好，我们唱来我们唱第四节中文的第四节，荣耀三一神第二节。唱中文的第四节，然后唱英语的第一节，英语的第一节。好，来，请师父带领。 要颂赞永远赞美天使天君齐歌唱，尊贵丰富权柄统治宇宙万物同颂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万王之王。 第一节英文的 children sing。 Glory be to God the Father. Glory be to God the Son. Glory be to God the Spirit. Creator of all three in one. Glory, glory, glory, glory. Glory. 唱诗向神来到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感谢上帝。这时刻，我请菲利亚姊妹到前头来，请你带领我们再次做个感恩祷告。但是这次用英语的来到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的祷告来，希望小朋友们可以跟你一起同心。 Oh,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before you. Truly, without you, who are we, Lord? Truly.There's none like you, and there's nothing on earth that we desire besides you. We know that our heart and flesh may fail, but you are our strength. You're the strength of our heart and that portion forever. These are your words, Lord. We thank you so much that while we were still in our mother's womb, you have looked upon us, you have chosen us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You see us and you have knit us together wonderfully. We're wonderfully made. Lord God, we are just so thankful that we can be here today calling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We can be chosen children of yours. It's such a privilege. We just cannot fathom how great is your love for us. So Father, weWant to lift up your name and we want to glorify you in all that we do and say and think. Lord, may our hearts and minds be pleasing to you. We want to Always remember your great salvation in our lives. We want our hearts to be full of thanksgiving all the time.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Amen. Amen. 静坐。好，我请啊，这时刻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来到主导。我们要讨论马太福音第五章九到十三节的主导文，第六章九到十三节 ，Matthew chapter six verses 9-13。好，在学习前我们做个祷告来，我请Rebecca 姊妹小妹妹来，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为我们做一个学习前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 你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希望你可以洁净许多时的口， 是 让我们可以听你的话语， 是 让我们可以记得你的话语， 啊， 希望你可以让我们听清楚，不要把你的话语改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你。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节哦。好，这个大家给你们提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有关父的圣经原则。Biblical principle of the Father。 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开始的这个父的圣经原则， Biblical principle of the Father。 好，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看的这一点，我们是说这个父呢，耶稣刚刚第一句话题的这个父，它是指向一个祷告的对象，祷告的对象 ，the object of prayer，the object of prayer，the object of prayer，Father is the object of prayer。好，我给你们那时候给你们有两点啊，一点一，这个是 more awareness。Of God， 1.2 less awareness of ourselves， 中文是对神有越来越多的意识也好，还是认识也好，认识还是经历也好。这第二点是越来，这个是越来越多，这个是越来越少。对自己，这个是对神，这是对自己。好，我们第一个我们提到是说祷告的对象，这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是提到祷告的对象，所以有两小点。第一点是 more and more awareness of God， 对神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意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对神的经验经历是越来越多，然后对自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很重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影响到我们的祷告。那很多时候我上个礼拜跟你们提到说，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觉得很乏味，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很困难很纠结，我们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无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我想提不起劲来祷告。那这些种种的我们说祷告的毛病有很多原因，但是综合起来大多数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这个终极祷告对象的那个天上的父，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向谁祷告。 所以我说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一种祷告上的问题的毛病，这种这样的一种的软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发现，我们的其实的根源是我们失去了这个祷告对象的这个认识，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在祷告向这个神祷告呢。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位神这个对象，祷告的对象不是我们的室友 means roommate， 他不是我们的室友，他不是我们的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他不是我们的男女朋友。请不要要求浪漫，有些人经姐妹祷告所要求的浪漫、哦、所以这我们这种的就必须要了解说，他也不是我的妻子我的丈夫。 This God is not my husband or my wife, my boyfriend, girlfriend, my roommate。 他也不是因为暴君以致我们不敢来到他面前，他也不是一个严厉的工头 boss， 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这我们不敢亲近他。他是谁？ 父。 他是我们的父。He's of the father。所以讲到如果这个父的话呢，我们是谁 ？Children。这个关系搞清楚。所以当我们失去了，我们迷失了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不想祷告，听不起进来祷告，有时候心情好就祷告多点，有些心情好不祷告多就祷告少一些，有很多原因。但是大部分的原因 We do not know who to whom we are praying， 我们不知道我们向谁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向谁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当我们知道我们向着天父祷告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Hey, I'm talking to this Father， 我向这个天上的父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父，我们天上的神，他的属性。好，这个是有关认识神的起步，这个是认识神的起步 ，Knowing God the first step。Understand the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attributes of the Father。我今天只是给你们先来提一点，提一点就好了。我们今天学一个，请问我们知道我们向这位神，我们向这位父，这位父他的属性，我们先来学一点，他是。Eternal and infinite God， 他是那位永恒和无限的神，他是一位永恒和无限的神。哦，我们知道是一回事，哦，我们都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肯定是向神祷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越来越爱祷告，越来越爱祷告。我们祷告的是。火热是越来越猛烈，就是把火是越来越猛烈。那一时候我们又会意识到，我们有时候祷告越来越冷淡，越冷淡到就不想祷告。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向这位神、这位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意识到、认识到、经验到、体会到、感觉到，他是位永恒的神？他在我生命是不是一位永恒的神？他在我生命是不是一个无限的神？这个刚刚好跟我们人有一个完全强烈的对比。人是不是永恒的？不是，人不是永恒的，所以人是短暂的。Temporal。然后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 limited or finite。 OK， 这非常清楚，这位上帝是永恒的，人不是永恒的，人是短暂的。这位上帝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所以当我看到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要意识到我自己要把它缩小，原来我是这么有限的。 哎，原来我是这么短暂的。哦，我现在向这位祷，向这个神，向这位父祷告说，这个父其实恰恰好，他不是短暂的，他是永恒的。然后这个父呢，他不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所以这种对神的认识，认识神的属性，就能够激发我们，我要更加来到爱祷告。这个是正面神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要很准确，要越来越清楚，要认识。而是我们的知道，好，我们确实知道，但是我们祷告的把火有没有越来越猛烈？我信主的一年、两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是不是越来越爱祷告？我算一下，我平均如果给你一张表，我一天在神面前的祷告有多少个小时？超过多少个时？有多少个时间？我们统计一下。虽然这个量不是绝对性，但是如果连祷告一天都不到五分钟的话呢，那长期都是这样的话，做了几十年基督徒还是祷告不到五分钟，那就有问题了，也很有问题。来，我们看一遍经文。Psalm 92，诗篇九十第二篇，九十第二篇，第二节，对，九十篇第二节，九十篇第二节。好，来，哎，我请 Alan 你出来，你给我们念这经文来 ，Psalm 90 verse 2。好，我们中文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来，圣经九十篇第二节，找着吗？好，等他找圣经，然后我们念中文的一二念。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已未曾造成，从空无到永远。你是神，你是上帝，你是神。好，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美，带出神的永恒性，无限的神。好， can you come forward and read up to us loudly as you're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please. Psalm 90 verse 2. Before the mountains were brought forth, or ever you had formed the earth and the world,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you are God. 谢谢。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you are God.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刚才我们所献上的感恩，我说神是我们的力量，除你以外我没有其他神，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你是我心里的力量，你是我的神，而且你是我的神到永远，你是我的力量到永远，你是我的福分到永远。而这个神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所以这一种的对神正确的认识，当我们想到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很 boring， 我们觉得很到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很乏味的时候，我就要想起 Do you know to whom you are praying？ 我知道我向谁祷告吗？如果我看见我是有限的，如果我看见我是短暂的，我就向这个永恒的无限的神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待会我请兄姐妹我们在分组分享的时候，你看我今天给你们主题， 你们打到活页 第六页，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反思也总结一下督导文的父的属性。今天我们只学一个这个属性，它与我们祷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认识这个神，他一定要影响到我的生活，也甚至影响到我的祷告生活。所以我盼望借着这样正确的认识神，我们尽量减少我们自己懒惰祷告、不想祷告、找借口不爱祷告 的原因，求神可怜帮助我们。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对神天父是我们唯一祷告的对象，越来越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然后我们要去认识神的属性，永恒的、有无限的神。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祷告。我请 Jackson, can you pray for us in English to make a prayer of what we have learned, please? Lord,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is time so we can hear your words. Thank you for ordering the pastor so he can teach your word. We pray that we can know more about your word. Amen. Amen. 好，我请这个呢，我知道他会，他喜欢用英中文祷告的，来就请你用中文祷告。Pray in， 祷告我们这个学习，求神帮助我们怎样去更加来学习他的话语。 在天上的父，请你帮助我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在这个祷告会我学到你的 word， 谢谢你，请你帮助我们。谢谢，感谢 主， 谢谢 你的祷告。阿门。好，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火焰第四页，我们唱。